孙悟空饮酒大闹天空啊。说酒这个东西它容易让人癫狂，但你一定要记住，是因为你脱离了酒的文化啊。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人那个文化人，人喝酒能写诗，你喝酒已经酒醉驾车造事儿，你说是酒的错还是人的错呀？所以这是人的素质问题啊，人的素质问题，道德问题啊。所以呢，酒是好东西，到饮之有度啊。饮酒你就别开车，是不是 啊饮酒就别乱说话，你要享受酒带给你的快乐啊，而不要成为酒鬼，喝出肝硬化，喝出脂肪肝，你那是慢性自杀，那不是酒的错，是人的错，是人没文化没素质啊。说着难听啊，但是呢是真心话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连自己你都管不了了，连自己你都没法约束了，你还跟我学什么养生啊，那就别谈这个了啊，那差了一大层次呢啊。琴棋书画诗酒茶，哎，说茶，饮茶也是有文化的啊。大碗茶你也得给我小口喝，别懂懂懂懂懂懂，那不叫喝水，那叫饮，喝完之后肚子里一晃咣当咣当响，那叫饮症啊。家里啊驴啊马呀、啊、喝水是懂懂懂啊，人喝水只能是饮啊，饮水小口小口的，大口那叫饮啊。所以喝茶的文化在中国呢就源远流长了啊。所以像这个季节喝绿茶啊，喝绿茶，像年老的朋友你可以适当的喝点红茶啊，这都养身体的啊，既能培养肠道的菌群是吧，又能呢化脂，还能健胃消食，还能健齿，而且呢饮茶有文化啊，怎么拿杯子，怎么洗茶，茶到嘴之后如何来漱。开始有人不懂，哎，这老爷子喝茶怎么拿茶漱口啊？茶之齿间留香，不是像喝酒一样喝茶，酒靠的是品，茶靠的是灌。哎，小口饮进茶之后，灌，什么叫灌？用你的舌头搅动茶在唇齿之间流动，随后呢，你再张开嘴，唇齿间都留着茶香啊，这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呀、啊。我给大家讲的不是说什么治病啊，得了病才治病，不是的。的确我给了好多慢性病患者好多好多的方法啊，好多朋友方法一到啊，病呢就解除痛苦了啊，但这不是单纯的方法，一定要把它沉积到文化的层面，是不是啊？你要找些年啊，说咱们这泡脚推肚子梳头，你知道啥呀？这叫俗啊，俗不可耐啊。但是为什么俗？是让我讲过，这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大道至简啊，大道至简啊。一说木桶浴足，那老哥说我天天洗脚，你洗脚是没文化，木桶浴足20分钟是养生啊。我说推任脉撞督脉啊，那个朋友说我天天跑步啊，你再跑你也没有刘翔跑得快，是吧？撞督脉通的是后背的阳气，没有颈腰椎疾病得的木的生发之气，推任脉推的是收敛之气，任督二脉通，没有妇科炎症，没有前列腺炎，没有夜尿频多，没有下焦的寒凉。所以文化层面的东西，大俗者大雅，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另外呢，晨起醒脑三事啊，早晨起来干梳头100下，干洗脸100下，干搓脖子100下，是吧？再加上咱们的迎香穴4步按摩疗法，你看醒脑开窍，是吧？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早晨得中风啊，避免早上起床一跟头坐在地下，你看，避免了啊。 另外呢，我们现在又再给大家讲30个点穴一按铃，从365个经穴当中精选出30个，啊，这都是将军，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呀？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啊，我们养生防病，我们不是什么呢？啊，打群架，啊，现在有些那个高血压的吃药，吃4种5种。医生美其名曰这叫联合用药，我说什么联合用药，打群架，一个药不好使多吃几个，再多吃中毒了，你没元气了，将来元气特别足了不用药你血压照样稳。所以说你要知道文化，养生如果没了文化，那不叫养生，那叫闹剧，那叫江湖医生。所以说我希望呢，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您在听咱们的健康节目的时候，方法和文化一定是并重的啊，不要认为啊，徐老师节目就是给大家出偏方玩的，没偏方，全是正方。之所以称之为正方，就是所有的方法都符合祖国中医养生文化，可以用现代西方医学来进行论证，而且有长达10几年的临床，说这才叫科学养生之道。那么30个点穴一按铃啊，我给大家已经讲过了啊，迎香穴4步按摩疗法，人体生命呢6大强壮药穴，又讲了4梁啊，并且多讲了一个慢性阑尾炎的阑尾穴。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8柱，人身上有8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有一个重要的生命药穴，对人的生命健康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个，一个是掌管着全身的筋的穴位，什么老抽筋的啊，什么中风的，胳膊胯框的，腿呢打辫的，足外翻的，这都是肝血不足不养筋啊，血能养筋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血源源不断的更好的去养这个筋？今天给大家介绍4梁8柱，在我们小腿这根柱子上的一个重要的生命腧穴，它的名字叫阳陵泉。阳陵泉，什么叫阳？阳指的是阴阳的阳。什么叫陵啊？陵就是山包呗，丘陵啊，丘陵。泉呢，哎，泉水汩汩，泉水是阳水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像那湖泊的水是阴水，一潭湖水是死水，风来吹起浪，泉呢，泉水往上冒，你看不看，古人讲说水往低处流，你看那泉水咕噜咕噜往上冒，哎，所以泉水它是什么呢？阳水，阳陵泉既可来疏利人的筋，又可来养人的筋，还可以明人的目啊，明人的目，哎，所以它这个名字就名如其 意。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抚顺的啊，说什么毛病啊？啊，肠梗阻啊，哎，我教了他方法了，医生要给他开刀，这人光吃不拉呀，哎呦，憋着肚子那个胀啊，啊，打 B 超啊，啊，造 CT 啊，啊，肠子严重梗阻啊，每次呢都得靠泻药啊，普通的泻药不管用，得用强力的才勉强能变出一两个便球。 啊，实在没办法就住院吧，啊，住院就灌肠。哎，好不容易呢，能回家呢，舒坦个几天，得完就又哽住了。啊，说如此反复啊，把人呢已经折磨得痛苦不堪了。啊，问我啊要不要开刀？哎，我教了他一套方法。啊，收音机前所有的肠梗阻的朋友，你都可以用这套方法，但记住，一定是慢性肠梗阻。啊，什么叫慢性的？啊，原来从来啊没有，一次突然发作，这叫急性的。而慢性的呢，还指的是你至少两三个月以上啊长期的反复的发作。啊，这怎么调治？哎，第一个紧实，哎，不吃东西了，泡脚、推任脉、喝开胃汤，连续七天之后你再进食，而且刚吃东西的时候啊要均衡啊，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禽蛋啊，这都按比例来吃，是吧？五谷杂粮要喝粥啊，吃干饭的这都没毛病，要占到呢一半，这叫主食。剩下那一半呢，哎，肉啊、水果啊、蔬菜各占呢三分之一，哎，这是人的科学的饮食结构啊，就可以排便畅通啊，恢复梗阻。包括那个阑尾炎手术慢性肠粘连的啊，也是按这套方法。哎，有的朋友就很奇怪呀，是吧？为什么这么复杂的病，跑了北京去了上海，大夫说开刀还不一定好的病，怎么到了您徐老师这儿，怎么就这么易如反掌啊？啊，您还那么有信心？啊，难道病人真的会像您说的那样，七天就完全康复吗？哎，我告诉你，我心有成竹，啊，胸有成竹，怎么这么说呀？哎，这就是因为我能够全面的认识了解人的五脏六腑，人的脏腑机能，是吧？知者不难，难者不会。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人呢，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身体呀，是由无数的管道构成的。流血的有血管，啊，这血管呢，有大动脉、小动脉，有大静脉、小静脉，还有呢，在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还有微循环，这是流血的管道，还有喘气儿的管道，啊，气管、支气管，到了末梢那叫肺泡，这是喘气儿的管道，啊，还有呢，淋巴的管道，啊，为什么肿瘤转移到淋巴的话，人就容易小命不保啊？啊，因为人的淋巴，它和人的血循环呢是相似的，也是全身都有的，啊，四通八达的，啊，淋巴管。还有啊，还有人吃东西的食管，啊，胃管、肠管，啊，排泄垃圾的肝管，啊，输尿管、胆管，是吧？你看看，这么多这么多的管道。好了，这是解剖学啊，生理学上所讲到的管道。那么健康人呢，就必须得保证这些管道啊通畅，啊通畅，光通不行。你比如便秘的人通不通？通，但是呢不畅快，叫通而不畅，这叫便秘。哎，不但要通而畅通，还要通而不泄。你看这人能吃能喝啊，天天拉，一天拉七八遍， 这叫通畅吗？这也不叫通畅，这叫泄了，叫通而不藏，它不能收放自如，这也是不通畅，是不是啊？回后呢，血粘度高的得脑梗塞，那是瘀阻堵塞了；高血压的得脑出血，那是血行于经络之外，血管打泡了。你看看，你看多复杂呀！但是大家伙你要知道，在祖国中医这儿，哎，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就要把这些复杂的不能再复杂的东西，我要把它变得简单化。怎么简单呢？我把人体这些所有的管道，我把它叫做经络，我把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管道流动着的，不管是血液还是尿液还是淋巴还是气还是你肠道当中的这些垃圾还是这些营养，我把它统称为气血啊，气血啊。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再去认知整个人体的时候，你就不用学什么十大系统九大系统，你只需要学一个，学什么气血阴阳就足够了，是吧？阳气足它就贯通，因为阳是动力，阳气不足它就堵塞呗，哎，阴气足它就滋养，阴气不足它就发烧呗。所以肠梗阻难不难？一点也不难。它为什么梗阻？肠道的阳气不足了，阴阳紊乱了，怎么办？磁疗脚垫一边一个调磁场。为什么不让吃饭？你吃的东西越多越耗人的气，所以与其吃多了耗气，咱就不如不吃，推任脉，还要给你的元气补足阳气。所以呀，咱们家买个电视啊，买个手机啊，人用之前呢要看说明书。但是大家伙，我们的身体受制于父母，我们从小到大又有哪个朋友读过身体的使用说明书啊？对不对？哎，你家用电器的说明书无非接上电之后怎么操作吧，有了故障怎么排除啊？而人呢，人怎么来运用啊？实际上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它不是一本书能写完的，它是要用什么呢？一生来写完。那这个就是对生活、饮食、情绪、行为、文化、社会、自然、宇宙等等等等多种学科的一个融合。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学科叫生命科学，那它也是现在世界上最高深的科学，也是最热门的科学，也将是最有前途的科学。而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老是少，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不管您是有学问还是呢您是呢啊没知识没文化，您都应该感觉到幸运，让您真正的拥有一本写在脑子里面的，写在你手上的一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啊。我教你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春夏秋冬四季如何的去养生，24个时辰是吧，24个节气，12个时辰哪块出了问题，怎么调，是哪儿的问题，调好了怎么养。所以这就是我们博弈养生文化的精髓，大家呢一定要细心的听，是吧，跟着呢耐心的做啊。 所以人为什么会得肠梗阻啊？哎，我举过几个例子啊，人得中风或者小孩啊脑瘫，那人不能动了，叫瘫痪，那叫中枢神经，大脑司令部出问题了。人得小中风，嘴歪眼斜，那叫面瘫，是面部肌肉瘫痪了啊。人见饭不知道饿，吃了不往出排，肚子胀得鼓鼓的，那叫肠道瘫，对不对？所以说白了呢，就是肠子的蠕动的阳气和滋养整个内脏脏腑的阴血，它们逐渐出现了失衡，所以孤阴者不生啊，孤阳者不长。外用磁疗，中医的导引术来外养，这样呢内调外养之后内外贯通，哎，等到你恢复正常了，你就吃麻麻香，吃麻都能吸收，到点就能排。所以当你达到健康水平的时候，人就合了天地自然的时辰，叫阴天之序，什么点你就困了，什么点你就醒了，什么点上厕所，什么点睡午觉。那么这种条件下，人就恢复了全自动，元气十足，养五脏，五脏六腑全自动的条件下，不是单纯的人的全自动，是人应合了天地自然的人的一个全自动啊。说这点希望大家明白啊。下面咱们就教大家啊阳陵泉和胆囊穴的取穴法。好了啊，伸出一只手，四指要并拢，拇指要撑开，你的大拇指和四指把虎口张到最大的位置，也就是拇指和四指成直角，虎口张到最大。怎么个位置呢？这么说吧，如果说呀，你的四指加上手掌，四指并拢，手掌伸开之后，如果你把你的手看作是一个小操场的话，那么请把你的大拇指伸开并竖起，那么大拇指就好比在操场上竖着一个小旗杆，哎，这之间的关系你要想好哈。四指并拢，拇指伸开，拇指垂直于手掌，好，保持这个姿势不变，把你的手虎口这个窝窝正好按到啊，南方叫磕膝头，咱北方就叫膝盖，膝盖这个盖我们叫髌骨啊，叫髌骨，卡在髌骨的上面这个脖子上，卡在髌骨的脖子上。好，四指并拢的姿势可以变了，顺其自然，把您的中指指尖啊，中指指尖正好按在膝关节后侧啊，膝关节后侧腓骨小头的这个窝窝上。人的腿呢有两根骨头，里边这根粗的叫胫骨，外边这根细的叫腓骨，腓骨和胫骨啊相连接的外侧这有个小头，叫腓骨小头，这是个包。阳陵泉，首先要大家知道这个穴位是人的一个阳经上的穴位。为什么叫陵呢？陵就是包，包后面的一个窝窝叫泉。你看这个穴位的名字叫阳陵泉，它主人一身之筋，它是人足少阳胆经的穴位，肝胆相照，在这体现的是最完整啊，最确切的啊。大家要记住这个穴位阳陵泉。为了证明你寻找的穴位对不对，好，刚才摸到这个点上，把手握拳，做一个什么呢啊，你是最好的这个动作，大拇哥一竖，把大拇哥摁到那个食指上，用大拇手指的手指肚就点到这阳陵泉的位置一摁，哎呦，又酸又胀，而且这酸胀感可以顺着小腿肚子的外面一直可以酸麻胀到小脚趾头上，怎么样？得气。那我给大家讲过经络点穴按摩， 一则要开学，开学的目的就是把穴位打开，穴道打开就得气了，就是酸麻胀痛，绝对不是越疼越好。因为点穴按摩不讲蛮力气，讲究的是一桥破千斤。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30个点穴一按铃，说到了阳陵泉和胆囊穴，对急慢性胆囊炎及胃肠的梗阻症的一按铃。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阳陵泉、经外奇穴、胆囊穴它的取穴和点穴按摩的方法给大家呢来详细的讲解和指导。那么在讲解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说五脏和五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呢五脏和五体之间它又是靠什么来实现的关联的。五脏，人有五脏，心、肝、脾、肺、肾。人呢又有六腑，应和五脏啊，人的心和小肠相表里啊，人的肝叫肝胆相照，肝和胆相表里，这是一阴一阳。脾和胃相表里啊，肺呢肺和大肠相表里。你像那个慢支的、哮喘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哎，大部分呢都什么呢，都得便秘啊，大便不通，是吧？什么道理啊？哎，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你肺气不足，上窍不通，下窍不开，所以啊我们做叩齿提肛操啊，我们做扩胸运动啊，我们做归息疗法，肺气足，上厕所改大便可痛快了。哎，这是肺和大肠相表里，是吧？那么肾呢？肾和膀胱相表里，足少阴肾经，是吧？它呢，对应的是足太阳膀胱经。所以现在好多这个中年人、老年人，特别那男同志得前列腺炎的、前列腺肥大的，动不动吃药的、打针的、手术的、开刀的、电烧的，结果都不灵啊，后来来求我帮忙。我就问他了，我说人有五脏六腑，人有12条正经，每一个脏腑呢他管着一条经络。我说敢问老哥啊，你那个前列腺、五脏六腑，它算老几呀？一句话呢，给愁眉苦脸的老哥哥给问笑了。他说：“是啊，五脏六腑里边就没有前列腺的号，没它地界啊，排不上数。”我说：“对喽。”说解决问题啊，你不要跟小兵为难，你一定要找他的领导。那么前列腺的领导归谁管呢？啊，前列腺是膀胱的下出口，肯定归膀胱管。那膀胱为腑，它所对应的内脏是谁呀？是肾。 所以人得前列腺炎，人得前列腺肥大、尿道炎、膀胱炎，都是肾精不足，是肾的毛病。所以你是头疼治头，脚疼医脚，还是辨证施治，从根源上去解决呢？哎，所以方法不同，文化不同，认识的角度不同，那么你的疾病调治的结果自然而然也不同。所以啊，在咱们的健康节目当中啊，在咱们的养生堂，被好多医生认为是世界医学难题的病症，而在咱们这儿呢，有的是手到病除啊，有的是方到病除啊，其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解决了问题的根源啊。这是五脏六腑阴阳表里。下面呢，我再说说五脏所主和五体。心主血脉，五行当中啊，心呢是属红色的，它主着人血脉的运行啊，所以呢，我们的动脉瘀阻，那叫得中风，得心绞痛，是不是啊？哎，这是心脏所主的血脉，叫心脑血管病。那我们的静脉瘀阻呢，人就会下肢呢静脉曲张、静脉炎，心衰就会下肢浮肿。你看，这都是心上的问题。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啊，所以说所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包括静脉血栓的人啊，你都不能吃的太多了，因为你吃太多了就伤着小肠了，间接性的就劳伤了心的气血，哎，就会加重病情，这叫心主血脉啊。肝呢，肝主筋，肝开窍于目。这个筋我得给大家伙说说什么叫筋呢啊。有的人说中医上说的筋就是西医上说的神经，实际上呢，这个认识是大错特错的啊，太狭隘了。祖国中医说呀，叫肝脏啊，五行属木，木主取之，是吧？那话怎么说了，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呢 啊宁折不弯的那是刚啊，宁折不弯的是刚，而大丈夫能屈能伸说明啥？人有弹性啊，能屈能伸呢。所以呢，五行疗法上说木主取之。那我来告诉大家伙，人体内一切和弯曲伸直和弹性有关的问题，都和肝脏有关，都和人的筋有关啊。哪句话呀，我说人体的柔韧性越好，人呢就越长寿。这人呢，如果哪儿都是硬邦邦的，那这人他就短寿。那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呢，现在人呢最要命的病什么呢？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哎，大家都知道动脉硬化是血管弹性变差呀，是吧？那这个弹性归谁管？归肝管。那还有一个病啊，强直性脊柱炎，腰椎病、颈椎病。都是老化病，是人未老先衰，人变得僵硬了，人变得脆了，那么这个呢也都归肝管，说明肝的血不能养人的筋，人体的关节失去了弹性。所以西方医学呢把它叫退行性改变，是吧？而咱们呢祖国中医呢很明确，就是人的肝血不足，不能养筋，人就没有弹性了。包括肝血不足的人还会掉头发，还会视力下降，还会老抽筋儿， 还脾气暴躁，还会呢脑袋瓜一蹦一蹦的疼啊，那个叫神经性的头疼啊。而这个我们不深究啊，接着往下说。脾和胃相表里，脾主肉啊，哎，而且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泉呢，所以贫血的好多人去治骨髓，实际上治错了，应该治脾啊，治脾啊，脾不统血，生崩漏带下之症啊，思伤脾，人琢磨事琢磨到牛角尖里了，就要得贫血，这道理呢，也是思伤脾，脾不统血，这个统就是总统的意思，统摄管理，掌控，哎，这是脾所主。另外，脾主肉，贫血的人他都瘦，脸发黄，蜡黄蜡黄的，哎，健康的人他面色红润，他肌肉呢结实，是吧？啊，大胖子呢？大胖子多长的不是肉，那是啥呀？是油，是中医上说的痰湿，还是脾虚之症？哎，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心、肝、脾、肺、肾。好，肺主皮毛，这不多说了吧？啊，老年瘙痒症的，皮肤起黑斑的，你找谁呀？手术后伤口不愈合、老结疤的、疤痕疙瘩的啊，都是肺不好。啊，肺主皮毛，是吧？你老便秘的，身上起色斑，肺和大肠相表里吗？你那垃圾都给谁了？都给肺了，肺输布到皮肤嘛？你看，哎，那么肾呢？肾管的可就多了，啊，肾主骨生髓啊，主水纳气，是吧？主人一身之阴，又主人一身之阳，所以肾叫先天之本。那咱们讲了这么多，为什么呢？哎，这是个引子，就要引我说的这个阳陵泉。阳陵泉这个穴位啊，它是我们足少阳胆经的穴位。那这个穴为什么管肝呢？肝胆相照，肝经和胆经的表里关系。哎，这取穴方法很简单啊，四指并拢，拇指分开，以虎口按到呢您膝盖这个盖，也就是我说髌骨的，哎，卡到这个脖子上，哎，尽量呢把那四个指头伸直，您的中指所按到的腿啊，你的腿外侧腓骨小头的后凹陷处，人的腿是两根骨的小腿啊，那个粗的叫胫骨，细的叫腓骨，腓骨小头后凹陷，一按酸麻胀痛，这酸痛感可以一直传到小脚趾头啊。那么在这个啊阳陵泉向下四横指，向下四横指啊，这大家注意啊，人的手指头比着啊，刚才说错了啊，向下三横指，两寸，四指是三寸，是吧？三横指是两寸，这和昨天的节目大家注意就有关联了。足三里下两寸，那叫阑尾穴；阳陵泉下两寸三横指，这叫胆囊穴。对于急慢性胆囊炎以及呢肠梗阻，宜按铃。什么叫肠梗阻？肠子不动了。肠子为什么不动了？有的人说肠道平滑肌痉挛了，有的人说肠道平滑肌瘫痪了。别管是痉挛还是瘫痪，记住，肝主取直，还是它的弹性出了问题。好了，阳陵泉加胆囊穴，调一切的痉挛和松弛症。中国的古语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那这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肝啊，说的是肝。该收的时候能收紧，该放的时候能放松，人就有弹性。说人也是这样的，哎，人呢这一辈子，不管你是做大事做小事，你不能老钻牛角尖儿 啊，你不能老拔酱眼子啊，不能像那山东那个啊那黑驴似的，那老倔驴，那是老要什么呢，惹气要得病的。哎，要拿得起放得下，他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说的还是干的收放自如啊，能屈能伸的精神。所以啊，我给大家讲过胆囊炎疏通的七加一疗法，那么这个阳陵泉加胆囊穴的一按铃，我把它归结到，哎，咱们方法就不改啊，七加一，加那个一叫防风通圣丸，刀下留胆，这是内服药。那咱们把这个阳陵泉的按摩和胆囊穴按摩经外奇穴的这个急救，我们同样把它归结到七加一疗法这加一的当中去，方便大家学习，方便大家记录。但是啊，阳陵泉呢，这穴位按的时候是手握拳，用大拇指的指肚点揉就行了，啊，以指代针点揉。而这胆囊穴相对它有肌肉比较厚成，它就比较深了，啊，胆囊穴越重的，这痛点它就越疼，它越疼呢，你就可以越稍微的用力按一按。为啥呢？越疼说明它的症越实，要用重压的泻法。而对于慢性胆囊炎呢，痛点不明确，不是非常疼，你要轻按取补法。一按铃的前提条件就是你一定是有元气的，你的经络不能是空的。如果你按到穴位上连痛感胀感都没有，那这个穴位就没有得气，这个穴道就没有按开。所以虫草灸啊，哎，内养气血啊，内通经络的这个养生疗法呢，也不容忽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30个点穴一按铃。咱们给大家伙讲到了四梁八柱论养生，人身体这八个柱子上有好多的穴位，而我们只给大家重点的讲上六大穴位啊。一个是我们给大家讲过了阳陵泉胆囊穴，这是调治胆囊炎、调治肠道梗阻、胃肠痉挛症啊，还管人一身之筋。又给大家说到了风市穴治风湿，还能查风湿、驱风散寒，它在人大腿的外侧啊。这个取穴的方法、点穴按摩的方法，各地养生堂的老师都会耐心细致地传授给大家啊，这是一个。那在人的手臂上是吧，在人的肩背上，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曲池、外关还有天宗啊。曲池穴、外关穴、天宗穴啊，我们重点的给大家讲了天宗啊。天宗哪个天？哎，天地之天。哪个宗啊？不是中间的宗，是祖宗的宗，宗庙的宗。天宗穴调治颈肩综合症，除一切的肩背疼痛。说这个穴位在人体的后背啊，那点穴按摩的时候手摸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哎，拿核头硌啊。我昨天教过大家了，把核头放水泥地上，把尖磨掉的山核头啊，拿纱布把核头裹好了。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徐老师，我这有好核头啊， 我这核桃就平时在手里玩啊，已经算的核桃都变成红颜色了，很光亮了，那你就不用纱布包了，直接把它扔到床上，就硌到你肩胛骨下窝窝最疼痛点，这个可以通利肩背，可以缓解胆囊炎引起的肩背疼痛，可以缓解心绞痛引起的肩背疼痛，可以迅速解决颈肩综合症导致的肩关节周围粘连、胳膊抬不起来的肩周炎。下面呢，我给大家讲网球肘和腕管综合症的点穴一按铃，是吧？中国呀，地大物博，是吧？历史文化呢比较悠久，是吧？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叫什么呢？叫夜郎自大，啊，自称天朝，是吧？什么国外呀，啊，各国呢都要来啊朝圣啊，拿来贡品，是吧？也就从那个时候啊，就有了什么贡茶呀、贡果啊、贡酒啊，说都是外国进贡的。所以老子《道德经》当中的话，我们不应该忘记，叫什么呢？叫自知者明。哎，自知者明，说人到什么时候，您都要有自知之明。老要张狂，少要稳，不管到什么时候，哎，你都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啊！你学医，你学的医学之术就是治病救人之道。如果你学医，不管你是医科大学毕业的，你还是中医医学院毕业的，或者是你是祖传的中医，你拿来去蒙钱，你没有真正的造福百姓，那么你就是庸医害人，是不是啊？所以说医者父母心，你学了医，祖宗上给你传承下来的医道不是让你蒙钱骗人的，是让你治病救人的，不是让你拿来吹牛的，是让你拿来给百姓服务的。所以到什么时候，不管你是多大的专家，哪怕你是吃国家政府津贴的这个专家，你记住，你是医生，你挂号费即使涨到300-800，作为医生你要有医者父母心，你在病人面前你永远不能翘尾巴，因为你翘尾巴了你就失信于民，嘿嘿，最后老百姓的唾沫会把你淹死的。说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哎，你跟百姓是真心实意，你还是虚头巴脑装腔作势，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是吧？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实际上呢，这个呀，在现今呢，这个医疗口啊，就有这么一段不正之风，啊，崇洋媚外。是吧？这病看得了了，就说：“哎，你上国外吧。”到国外，多半诊断都是世界医学难题。所以呀，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国人治不了的病，老外他也治不好。反过头来，那外国人治不了的病，那个医学难题，好多到了咱们国内，在中医药文化的智慧的文化的调整下，有些病易如反掌。你不服，我举两个例子。类风湿，西医给吃激素，吃止疼药，打消炎针，怎么样了？止疼药治出胃溃疡，消炎药弄出肾结石、肾积水，尤其最可恨的激素，是吧？激素用上，症状马上消除，连用3年，药一停复发，不停不行了，骨头坏死了， 有的人宁可骨头坏死还不停激素，七年得糖尿病。所以这叫啥？这叫治病不要命。而在祖国中医博大精深的文化当中，早就告诉大家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中国的中医是咱们的真正的老祖宗，我们的祖辈研究的病，研究的治病的方，就是给他的子孙后代造福的。回过头来，人外国专家，那外国人的老祖宗，他研究的方法是给老外治病的，老外用的灵，有的你中国人用的就不灵。所以这叫啥？这叫传承。所以人到什么时候，你不能忘记了祖宗啊，你不能离经叛道。这是类风湿。再说更年期综合症，这是西医的诊断名词，会看这个病的都不会治。我曾经做过专题的讲解，那叫肾精不足，女子6742到7749，男子7856到8864，这都叫更年，是不是啊？西医给你用激素用出肿瘤来了，而中医告诉您了，肾精足，以养骨，以生髓；肝血足，以养筋，以明目；脾气足，以生化气血，以养肉。肝血足，肾精足，脾气足，是吧？肺气足，心肝脾肺肾五脏气血旺盛，元气足，你照样可以人逾百岁而鹤发童颜，是吧？我在四川，在重庆，啊，做健康知识讲解，一个47岁的母亲，长得跟25岁的小姑娘一样，你没有亲眼见到的人，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我是亲眼所见，是吧？你包括现在，那个郑州啊，郑州的，现在是一个企业的一个老总啊，因为我们当年一起在这个重庆工作，见证人嘛，大家都不相信。你不相信，不相信看身份证，你看这是我的女儿啊，对不对？人不能随便认女儿，不能随便认妈妈，是吧？那小姑娘说，这就是我妈妈，你看。而且这样的人他还来听我的健康大课，而且举起大拇哥，竖起大拇哥，